啊，不能不学，不学不能断疑，疑不断呢，不能完全相信，不能完全相信，你没有办法放下。啊，我前天看到一份资料。10岁女孩念佛3年，欲知实质，她往生。念佛爸爸教的啊，她小啊，6、7岁的时候，小朋友啊，爸爸给她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哦，越说她越听越欢喜，这么好的地方，所以她也要念佛。啊，当然爸爸喜欢。10岁，欲知实质。啊，第一天，女儿突然给爸爸说：“爸爸，我要回家了。”啊，时间讲得很清楚，是哪一天的上午10点钟。啊，具体的时间我记不起来了。啊，那么他还要求爸爸邀请一些亲朋好友来送他，给大家作证了，到时候证我死，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坐上莲花了，走了。啊，就一个理由，极乐世界这么好，我为什么不去？来给我们做做证转的，给我们做证明啊，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大家都看到了，小女孩站在莲花上，立刻了女转男相，现金色身向西方去了。来送他的人大家看到，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啊，夏莲老的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将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详细做出来报告，我们看到了，没有不生欢喜心的，想不想去？早一点去啊！不要拖啊！啊，要把这个世间统统放下，不值得留念。啊，走的时候干干净净，欢欢喜喜。什么叫干干净净？所有一切冤亲一笔勾销，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都是法身菩萨。啊，对我有恩的感恩他，对我有怨恨的不再放在心上。心地清净善良啊，知道回报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障碍我的人、陷害我的人，将来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先去啊，他们往生的时候，我跟弥陀一起来欢迎他们。啊，为什么？凡夫造作种种恶业，是妄心的，不是真心。真心纯净纯善， 没有丝毫恶意，没有恶念。善恶念念都没有，那不起心不动念，真心嘛，就全是阿赖耶，全是迷惑颠倒妄心所生的。啊，妄心是虚妄的，他执着，那就有果报，果报就是六道三途。总有一天他会有，这一天呢，也许就是明天，也许就是明年，也许在无量劫之后。啊，个人因缘不一样。啊，我们今天明白了，看清楚了。通通放下，一尘不染。啊，用真诚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小女孩十岁往生，为我们实现的，这是最近的例子。我们要向她学习。啊，六七岁就知道念佛，十岁往生。啊，人间天上没有丝毫贪念，我们果然发现真诚相信，一丝毫怀疑没有。大乘经上世尊常说，境随心转，我们肯定得到这个效果。这个效果第一个，身心健康，念头转，整个身体细胞通通转。那第二个，这个效果就是欲知是知，啊，这两种效果不能产生，我们心里都有疑惑。啊，放下要知道，心放下，事放下了，心没放下没用处。啊，财色名食睡我都放下了，心里都还有念头，没放下。必须心里的痕迹都没有了，干干净净。啊，这个念头不生，事上有没有没关系，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有跟没有画上等号了，通通归零。无论什么念头，恶念苦，善念也苦。啊，善念感三善道的果报，六道都苦啊！啊，苦苦、坏苦、行苦，通通具足。无色界天，连身体都不要了，身为苦本。这人很聪明，你什么不要。 啊，但是念头在啊，有念头还有苦啊。生苦没有了，念头苦啊，所以念头要断，不能有念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念头断掉，净宗的法门用阿弥陀佛代替，啊，净宗法门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用念佛法门可以达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但是净宗真正的目的是求往生，心里面只要有阿弥陀佛，其他杂念没有了，决定的是什么时候往生，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啊，丝毫挂碍都没有。我们起心动念，阿弥陀佛知道，我们真想去，障碍没有了，佛肯定现前来接。那纵然我们有罪孽，真正忏悔了，佛也来接引。我们应当要相信，啊，无论造作恶业。是有意是无意，啊，还是既往还是现前，只要你能够改过，你能回头，没有一个不得救啊。啊，要相信佛大慈大悲，啊，何况佛说得非常好，为什么佛能度你，实际上是你自己度自己，你所造的罪业全是妄心，你今天一念归真，真正忏悔，这真心这就是谚语所说的邪不胜正，邪心造一万桩错事，真心造一桩善事，就能把那一万桩的罪业消掉，真心可贵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真心怕吃亏，有什么亏可吃的？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啊，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啊，不怕人回报我，不怕人障碍我，也不怕人陷害我。那我一心一意就求生净土，除此一念别无二念，好啊，用真心的人可以成佛，用妄心的人继续搞六道轮回，一定要看清楚，要看明白，啊，不要被六道一阵欺骗。啊，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这三心都是妄心，妄心不可得了，所以阿弥陀佛来度你。妄心要是真的，佛就度不了你了，妄心是假的，你生生世世这一辈子也不例外，全是妄心做主，妄心造业。啊，这一回头用真心，不用妄心。啊，比如说看到某人干坏事，啊，你请你这个人，你看又干坏事了，你造业没有？造了，造什么业？造恶业。什么恶业？你为什么又起心动念，又分别执着了呢？啊，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智慧，心里头没动，没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是什么？那是镇定。你看，定慧等于啊，清楚是慧，不动是定。这个不动就是不起心不动，自信本定，用真心的，不是用妄心。啊，从早到晚，念念都是落在妄心上，这是我们心情要最重、最高的警觉性来看待。啊，不能再干这个事情，要收心，把妄心收回来，把真心展现出去。真心是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现在定住，不被外面境界干扰，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世尊教诫弟子居住的环境一定要取阿难若，啊，阿难若是梵语，意思是极静处，啊，清净地方，没有干扰，要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寺庙丛林建到深山，为什么人不容易进去，不方便？你意思就是不希望你上来，不希望你干扰。啊，那么现在这些寺庙开放在观光旅游，不但公路开上去了，还有很多地方有吊车，有缆车上去，这个道上不能休息。现在是本有的，我们如果真正对这个道理搞懂了，搞明白了，信隐心就是足。啊，没有老师教，我有这一部经，能不能通达像此地所说的洞然明白？啊，开达明彻，能不能？老祖宗慈悲， 老祖宗不留吧，都交给我们，怎样才能达到？夜门深入，尝试寻修，从哪里下手？度数清辨，其义自知，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呐、所以不能有贪心。贪多就不乱啊，贪多了个贪心是烦恼，严重的烦恼。用烦恼来修佛法，你怎么会开悟？不可能的。啊，要用真诚，要用信愿，要用恭敬。你有这三个法宝，你就能打开大乘之门。大乘教里常说的大般涅槃，大般涅槃的门你就找到了，你就有能力把它打开。我们所见的呢，佛常讲一切法从心相生，变相是变的啊，我们的心善变善相，心不善就变恶相，相由心生，相随心转，一切法从心相生，很重要的开始啊。我们要记住啊，我们常常存好心，做梦好，天天做好梦，不会做噩梦啊。心行不善，有贪嗔痴慢，有嫉妒障碍，他会做噩梦啊，常常做噩梦，从梦中惊吓醒过来啊，醒过来知道假的。我们哪一天大彻大悟，就知道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假的。中国人有一句谚语说，学问深时意气平，真有学问的人，真有德行的人，心平气和，没有一点傲慢啊，对人肯定是谦虚啊，处处看到他的谦让，那决定不会跟人相争。佛确实如是啊，释迦牟尼佛对乞丐都恭敬的，什么叫正法？每一法都是正法，每一法都是邪法。法没有邪正，邪正在人心，一心专修就叫正法。正什么意思啊？你看上面是个一，下面是个止，止于一门就叫正法，大法都是正法，都能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所以懂得这个道理，哪一法不是佛法， 哪一法不是真法？全是。这个理很深呐、啊。禅宗常讲慧嘛，那个慧很有味道，慧了全是真的，不会全是邪的。啊，不会什么呢？修得很多，修得很杂，修得很乱，修一辈子没有得到定，没有开智慧。啊，大经大论修得很多，说得天花乱坠，那什么知识，听得多，记得多，你能说全是别人的，没有一句一个字是自己心里头流露出来的，那就叫心，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这真。所以明心见性，从自信流出来，全是真法，没有一法不真。由此可知，邪正在人心，不在法了。法没有邪正。啊，这跟你说真话。啊，我们今天要学正法，要修正法，一门深入，无量寿经。我们就专搞这一样，止于一，一就是无量寿，一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啊，这是真法。才能真正得到解脱。今天我们有个靠山啊，我们今天完全依靠阿弥陀佛啊，这个法门叫他力法门，这个要记住，我们不靠阿弥陀佛，靠自力太难了，要修无量劫，依靠阿弥陀佛这一生成就啊。一定要认识清楚，就不会再做错事情。啊，应该放下的全都放下。啊，《金刚经》上佛教给我们，法上应是，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法是佛法。我们对佛法要放下。啊，中文翻译的大藏经是佛法，我们在那只取一部，其他统统放下，这叫法上应是。啊，我们今天只取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啊，下联居的会集本，我们只取这一部，其他全放下。啊，所有祖师大德的教诲，我们也统统放下。我们只取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苦果是什么？六道轮回是苦果，设法界是修行人的苦果，这两种苦果都脱离，都超越，这 这叫离苦。心地清净，有路，有真路。这个真路叫法喜，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的，世间只有苦没有乐，这是真的。佛说的最好，乐是坏苦，男女相爱很乐啊，一个走了死了，那不就苦了？死的人也苦，活的人也苦，不苦啊。所以乐是坏苦，不是真的啊。大喜是真的，它不是坏苦啊。孔子尝到味道不够深，大乘教里面讲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那什么觉悟了，明白了这个路啊。为什么阿罗汉以上他们修学锲而不舍，快乐吗？享受啊，真懂得享受啊，绝对不是凡夫能想象到的。凡夫是妄想，怎么能想到真心啊？用真心就快乐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守住一条街，不妄语。对人都说真话，就这一点带给你无穷的快乐。说妄语什么？有自我感，那就是苦。将来果报，妄语跋涉地狱更苦。所以戒律带给我们快乐。真乐不是叫我们受苦这样也不能做，那样也不能做。你做了怎么样？做了时候你会受良心责备死后的时候三途苦亡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佛的慈悲，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护才会升起感恩戴德凡夫无法理解佛菩萨真的是好人呐，真正的好人。对于众生没有丝毫需求，这就是真的他不需要我们供养他，也不需要我们赞叹他，又无所求这样的人对待我们纯真无妄帮助我们立身自主。所以不把心静下来定下来，妙乐得不到。妙乐是你无法想象的人。 以上啊，应该是四十以上啊，要想到来生了。我要到哪里去？要做准备啊！四十以前还没想到，四十以后应该想到。中国古人把人一生分作春夏秋冬。二十岁以前春天，人生之春，没想到这个事情。二十到四十，人生之夏，正是事业有成就的时候。四十到六十，人生的秋天，要开始想这个问题。六十到八十，人生的冬天，不但要想，要真干了。真为来生打算。这二十年比什么都重要啊，决定来生的幸福。我们给予幸运，幸运当中的幸运遇到净土，太难得了。遇到净土就是遇到成佛法门，不用证阿罗汉，不用证辟支佛，不用菩萨那么多结尾，通通都不用，直接成佛。生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有善根的人能行，有福报的人能行，他真干。所以信愿是善根，持名是福德。你要想修福，世出世间第一大福报无过于念阿弥陀佛。那不念佛的人就没有福报。念佛求福求慧，世出世法里头第一法门，最真实、最快速，你很快就得到。而且福慧没有边际。把这一句佛号保持住。行，心里头念阿弥陀佛，做也念阿弥陀佛，无论干什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可以随，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但是这一句佛号放在心上，默念。外面没有人知道，自己清清楚楚。一生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决定没有动摇。这个人他怎么会不往生？决定的生前途，什么都别放在心上。 啊，有人问了，现在我们在提倡啊，倡导建学校、建汉学院，有没有操心？我一点都不操心，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我告诉他们，我等你们建好，啊，什么事情都不要问我，我不是搞建筑，不懂建筑。啊，你来跟我谈的时候对牛弹琴。啊，我是个牛，我不懂啊。你跟我讲这些干什么？学校盖好了，我当教员，我教一门功课，大乘无量寿经。啊，我就教一门功，其他的我都不懂。我万元放下了，你们另找高明。我就这一步棋，啊，汉学院建好了，我也是去讲这一步棋，我就讲一次，时间一年，啊，希望呢带三四个学生，啊，这三四个学生专学无量寿。那我们的条件是要真正想学这部经，无量寿经一定要能背诵，啊，那么念老的注解分量很大，我不要求大家背注解，啊，我要求大家背经，啊，经也不是以背为目的，啊，一天至少念十部，时间越长越好，希望一生都不改变，每一天念十遍，念熟透了，能背诵了，不需要看经本。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读经，读经的念佛三昧，得到念佛三昧，不定什么因缘触动开悟，目的在此地。但是念老的注解，至少要从头到尾看三十遍。再管用啊，或者是听我讲经，我讲经一天四个小时，讲满三百天，1200个小时，这部经讲完啊，至少你要听十遍，一天听8个小时，要听5年。啊，为什么？你对于经宗的真正相信，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下这个功夫，你半信半疑。啊，虽然念佛往生未必可靠。啊，真正这样干，保证你决定的事。啊，你来弘扬净土，大家对你相信。啊，功夫成就了，表现在外面，自然响应，一丝毫勉强造作都没有。你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在这个世间弘扬净宗， 啊，那么这样一年能培养四个人，不会在我之下，可能在我之上，比我讲得更好，更透彻，更清楚。那剑宗就能够放下去。啊，那么两年，斯里兰卡一年，马来西亚一年，我可以照顾八个学生。那现在人害怕，完全用真心不吃亏了，不上当了。啊，别人都虚情假意对我，我用真心对人，变成了不敢。啊，怕吃亏，全是妄想。啊，怎么知道呢？诸佛菩萨表演给我们看了，不吃亏呀！我们有理由相信，古时候真正修行人，无戒十善决定做到啊。无界里头有不妄语，十善里头讲得更清楚，不但不妄语，不恶口，不念舌，不欺语，那不骗人呢？他没吃亏。啊，比一般人活得更自在，更幸福，更美满。何必去欺骗人呢？啊，何必用妄心？用妄心造轮回，无论行善行恶，都是轮回，出不了六道轮。用真心出轮回啊，所以用真心念佛，用真心待人接物，决定的是啊，妄心念佛未必能往生啊，但是也未必不能往生。那我要看你的运气。临终最后一念是念阿弥陀佛，这证明你生净土。啊，保住这个真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啊，这叫真学佛。佛就是这个样子。啊，决定不欺骗人。啊，至死也不改变。那就决定不堕落。啊，尤其是念佛人，把生死看得很淡，不重视这问题，重视真心，重视信念持名，啊，决定这生净土，这就对了。啊，净宗念佛，我们看到 阿公阿婆啊，甚至他不认识字，你问什么都不知道，他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一天到晚阿弥陀佛不间断啊，坐在小板凳上乖乖觉觉，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跟他讲话他笑眯眯对着你，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跟他讲再多的话回答你都是阿弥陀佛啊，你听懂了没有阿弥陀佛，有没有听懂阿弥陀佛，他就这么一句话回你，这样的人可不能轻慢啊啊，大多数人都轻慢他，瞧不起他啊，那是真念佛人啊，这种人啊，在净宗是下狱，禅宗里面像木头人一样实实在在上智，那会开悟。净土宗里面这样念佛人虽然是下狱，他将来往生一定是上品上生啊，我们这个经历讲上辈往生啊，他用心用的专呢，他没有第二个念头啊。啊，我们都比不上啊，真念佛真的是弥陀弟子啊，我们偶尔遇到了恭敬心升起来啊，不要小看他，他在的那一方那一方风调雨顺啊，对他要礼敬，要赞叹，那这是勤于密用，他的用功外头人看不出来，不知道啊，看这个人像个愚痴人啊，像个傻子一样啊，可是他的可贵处呢，就是相续，他念念相续，念念是真念啊，我们今天用念佛方法成功了，叫念佛三昧啊，以华严经方法去修叫华严三昧，以法华经方法修叫法华三昧啊，是实实在在的话啊，我们如果以古兰经的方法去修，这就是古兰三昧，名称不一样，三昧相同，这定了吗，定开智慧，所以无论用哪个方法，诀窍就是在真诚心、恭敬心啊。圆光大师讲“诚敬”二字，真诚恭敬，一分诚心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万分沉浸得万分利益，利益什么？利益就是三昧啊，定的功夫前身不相等，与你真诚沉浸恭敬心成正比例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今天学佛学得这么辛苦，原因就是妄心，不知道真心啊。啊，用真心不用妄心了， 千万不要念佛用真心。我待人皆无用妄心，错了。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啊，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啊，不怕别人欺骗我，就怕我欺骗别人。啊，心量要脱开。啊，量大佛大，包含这个地球，心量太小了。诸佛如来，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是我们本来的心量。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为什么变成这么小，甚至小到连自己都不能包容啊，一个人还发脾气啊，心量越小没有福德了。小到极处，一个人都容不下，将来往生到哪里去？到地狱去，无间地狱。定有能力把烦恼扶住，不能断。怎样才能智慧开了就断了？啊，所以定功要深，修行人定功一天比一天深，所以他能付出。啊，扶不住的时候用看破，金刚经方法很好，只提醒自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付出了。他是虚妄的，他不是真的。啊，服什么呢？服贪心，不贪念他了。啊，逆境心前生着成慧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成慧心付出了。啊，服不住没有定呢，服住是定功。让自己的贪嗔痴慢疑都不起来了。啊，真放下，假放下，有方法检验出来。怎么知道真放下了？真放下有两种能量现前，这两种能量，第一个天眼，第二个天耳。啊，真放下有这两种能力，没有这两种能力，不是真放下。中国古圣先贤是开悟的人，啊，悟有彻悟，有大悟，有小悟，啊，像佛那样彻悟，中国没有，大悟有，啊，像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大悟。啊，那是真实智慧，管用。啊，那么这是大悟的人，读彻悟人的这些经典，他能读得懂，他能了解里面真正的意思。啊，没有到达这个境界，看不懂。 那所以佛的经有深有浅，我们的学习要懂得选择，没有能力选择，最好选净土宗。净土宗是个普通法门，无论什么样根性，通通适合。